间飘过一阵晚风，吹得树摇动，望望窗外云朵星辰，想起一个梦，为什么在梦中轻轻地吹送，梦儿已。